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好钢用在刀刃上，降维学习。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提出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概念。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权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种哲学观念呢，同样可以用来指导机器学习。一个学习任务通常会涉及样本的多个属性，但并非每个属性在问题的解决中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有些属性可能会举足轻重，另一些呢，则可能无关紧要。根据凡事抓主要矛盾的原则，对举足轻重的属性要给予足够的重视，无关紧要的属性呢，则可以忽略不计。这在机器学习中就体现为降维的操作。主成分分析是一种主要的降维方法，它利用正交变换，将一组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变量转换成一组线性无关的变量，这些线性无关的变量呢，就是主成分。多属性的大样本无疑能够提供更加丰富的信息，但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数据处理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多数情况之下，不同属性之间会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能够充分挖掘属性之间的相关性，属性空间的维度就可以大大的降低。在现实生活中，少不了统计个人信息的场，而在个人信息的表格里，通常会包括学历还有学位两个表象。因为学位和学历呢，它代表的是两个独立的过程，所以单独列出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我国现行的惯例之下，这两者通常会一并取得，所以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足以让我们根据一个属性的取值来推测另一个属性的取值，只要保留其中一个也就够了。但这样的推测是不是永远准确呢？显然不是。如果毕业论文答辩没有通过的话，就会出现只有学历而没有学位的情况。那么在在职研究生当中呢，只有学位没有学历的情形也并不稀奇。这说明什么呢？如果将学历和学位完全等同，就会在这些特例上出现错误，这就意味着信息的损失。这其实是降维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当然，前面的例子只是简单的定性的描述，说明了降维的出发点还有可行性。在实际的数据操作当中，主成分分析解决的就是应该以何种标准确定属性的保留或者丢弃，以及度量降维之后的信息损失。从几何意义来看，主成分分析是要将原始数据拟合成新的 N 维的椭球体。这个椭球体呢，每一个轴代表着一个主成分。如果说椭球体的某个轴线较短，那就意味着该轴线所代表的主成分的方差也很小。在数据集的表示当中，如果省略掉该轴线以及它对应的主成分的话，只会丢失相当小的信息量，不会产生太大的误差。具体来说，主成分分析遵循着以下的步骤。第一步是数据规范化，对 M 个样本的相同属性值求出算术平均数，再用原始数据减去平均数，得到规范化的数据。第二步是协方差矩阵计算，对规范后的新样本计算不同属性之间的协方差矩阵。如果说每个样本有 N 个属性，那么得到的协方差矩阵就是 N 维的方阵。第三步是特征值分解，求解协方差矩阵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并且将特征向量归一化为单位向量。第四步是降维处理，将特征值按照降序排序，保留其中最大的 K 个，再将其对应的 K 个特征向量分别作为列向量，组成特征向量的矩阵。第五步是数据投影，将减去均值后的 M 乘 N 为数据矩阵和由 K 个特征向量组成的 N 乘 K 为的特征向量矩阵相乘，那么得到的 M 乘 K 为的矩阵就是原始数据的投影。经过这几步并不复杂的数学运算之后，原始的 N 维特征就被映射到新的 K 维特征之上，那么这些相互正交的新特征呢，就是主成分。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主成分分析当中降维的实现并不是说简单的在原始的特征当中选择一些保留丢弃另外的一个部分，而是利用原始特征之间的相关性重新构造出新的特征。换句话说，新的特征实际上是原始特征的一些线性组合，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为什么简单的数学运算能够带来良好的效果呢？从线性空间的角度理解，主成分分析可以看成是将正交空间当中的样本点以最小的误差映射到一个超平面之上。如果说这样的超平面存在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具备以下的性质。一方面呢，不同样本点在这个超平面上的投影要尽可能的分散，离得越远越好。另外一方面呢，所有样本点到这个超平面的距离都应该尽可能的小，也就是样本点离超平面越近越好。样本点在超平面上的投影尽可能分散，体现出的是最大方差的原理。在信号处理的理论当中，当信号的均值为零时，方差反映出的就是信号的能量。那么能量越大的信号，它对抗噪声还有干扰的能力也就越强。而要让投影后样本点的方差最大化，就是让超平面上的投影点尽可能的分散，样本和样本之间的距离尽可能的远。如果说原始信号的投影都集中在超平面的同一个区域之内，那么不同的信号之间呢就会难以区分了。最大方差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找到经过投影变换之后得到的最优的新坐标系 W。 经过一些数学处理可以得到，使方差最大化的 W 就是由所有最大特征值的特征向量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主成分分析它的解。在线性回归当中，我向你介绍了最小均方误差的概念，那么主成分分析的最优性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所有样本点到这个超平面的距离都应该尽可能的小，就意味着这些点到平面距离之和同样是最小的。因而呢，在整个训练集上对距离求和并且进行最小化，求出来的解就是最小均方误差意义之下的最优超平面。经过数学处理可以得到，使均方误差最小的新坐标系 W 就是由所有最大特征值它的特征向量组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这就和前面对上，同样是主成分分析的解。那么在主成分分析当中呢，主成分的数目是由用户来确定。一个经验方法是什么呢？保留所有大于一的特征值，用它们对应的特征向量得到相应的主成分。除此之外，也可以根据不同特征值在整体当中的贡献，按照一定比例来进行保留。具体的方法是计算新数据和原始数据之间的误差，令误差和原始数据能量的比值小于某个预先设定的阈值。主成分分析能够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保留正交主成分当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压缩数据的同时呢，最大程度上的保持原有信息。它的优点在于完全不受参数的限制，也就是不需要鲜艳的参数或者模型对计算过程进行人为的干预，它分析的结果只和数据有关。但是正所谓有得必有失，这个特点的另一面就是即使用户具有对训练数据集的鲜艳知识，也没有办法通过参数化等方法对鲜艳知识加以利用。除此之外，由于主成分分析当中利用到的是斜方差矩阵，所以它只能够去除线性相关的关系，对于更加复杂的非线性相关性就无能为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将支持向量机当中介绍过的和技巧引入到主成分分析当中，将鲜艳知识呢以非线性变换的形式来体现，从而扩展主成分分析的应用范围。主成分分析时间降维的前提是通过正交变换对不同属性之间进行去相关。那么另外一种更加直观的降维方式则是直接对样本的属性做出筛选，这种降维方法叫做特征选择。特征选择的出发点在于去除不相关的特征，往往能够降低学习任务的难度，它和主成分分析共同构成了处理高维数据的两种主流的技术。特征选择呢，它和特征提取不同，特征提取是根据原始特征的功能来创建新特征，而特征选择则是选取原始特征中的一个子集应用在学习任务之上。特征选择通常用在特征较多但是样本较少的问题当中。使用特征选择技术的核心前提是数据包含许多冗余特征还有不相关的特征，因此可以在不引起信息损失的情况之下将这些没用的特征移除。特征选择的主要应用场景包括书面的文本分析还有 DNA 这类数据的分析。在这些场景之下，样本的数目通常是数以百计， 可是每个样本却会包含着成千上万个特征。特征选择算法可以搜索新的特征子集，对测征结果进行评估，这两个步骤的组合。那么最简单的选择方法呢，是测试每个可能的特征子集，从这些子集里面找出错误率最小的特征子集。这是一个详尽的空间搜索，但是子集的数目会随着特征数目的增加而以指数方式增加，特征稍微多点时，这个方法就没有办法进行了。相比之下呢，一个可行的做法是产生一个特征子集，并且评价它的效果，根据这个评价效果，在原有特征子集的基础上再产生新的特征子集，并且继续评价，直到找不到更好的候选子集为止。根据评价方式的不同，特征选择算法主要可以分为包裹法、过滤法还有嵌入法三类。包裹法使用预测模型来评价特征子集，每个新的特征子集呢，都用来训练一个模型，训练出的模型在验证数据集上进行测试，那么模型在验证数据集上的错误率也就是该子集的分数。由于包裹法为每个子集都要训练一个新的模型，所以它的计算量呢是比较大的，但计算量大的好处在于说，通常能够找到适用于特定模型的最佳特征子集。和包裹法不同，过滤法它是先对数据集进行特征选择，也就是对初始数据进行过滤，过滤之后得到的特征再用来训练模型。很显然，过滤法的计算负荷要小于包裹法，但是由于特征子集和预测模型之间并没有建立对应关系，所以它的性能呢也会相应的劣于包裹法。但有得必有失，过滤法得到的特征子集具有更强的通用性，也有助于揭示不同特征之间的关系。很多过滤器提供的并不是一个明确的最佳功能子集，而是不同特征的排名，因此呢，过滤法它可以用作包裹法的预处理步骤，在包裹法之前来执行。最后是嵌入法，嵌入法它结合了包裹法和过滤法的思路，将特征选择和模型训练两个过程融为一体，使学习器在训练的过程当中自动的完成特征选择。它的典型方法是引入 L1 范数作为正则项的 Lasso 方法，你可以回忆一下在线性回归当中介绍过的 Lasso 方法，其典型的方法是引入 L1 范数作为正则项的 Lasso 方法。 Lasso 方法的原理在线性回归中已经做过介绍，那么在此就不做重复了。一般来说呢，嵌入法的计算复杂度在包裹法和过滤法之间。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基本算法之一的主成分分析的基本原理，也介绍了另一种降维技术特征选择，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主成分分析利用正交变换将可能存在相关性的原始属性转换为一组线性无关的新属性，并通过选择重要的新属性实现降维。第二，主成分分析的解满足最大方差和最小均方误差两类约束条件，因而同时具有最大可分性和最近重构性。第三，特征选择是选取原始特征中的一个子集用于学习任务，是另外一种主要的降维技术。第四，特征选择的关键问题是对特征子集的评价，主要的特征选择算法包括包裹法、过滤法和嵌入法。降维操作实质上体现出的是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取舍问题，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一定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那么你能想到这种思想在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其他技术上的哪些应用呢？